锵锵三人行。这个冯唐啊，我有时候看他这个微信的朋友圈啊，我注意到最近呢他又在散播谣言啊、哦、就好像 带引号的谣言、 哎、不是是真的就是说最近这几天呢这个百度的这个股票就前一阵儿他这个放谣言说在下跌， 这不是谣言， 这是 有一天跌了5.7%，具体数我不知道， 对， 五以上。 然后我一看下边这谣言更深了，说跟什么有关系？跟莆田系有关系。好家伙，我以为莆田系是一个香港的什么集团，我一看是福建莆田， 还是少林寺的一个什么分院， 那是一个悠久的地级市。 哎呦，然后我一看，我说哎倍儿熟，往下一看。原来莆田 你都去过，当时治不是一针德呀、啊、什么之类的， 我没去过你去过治过那病是吧？ 老军医什么之类的，你接着说。 不是，就是说好多这个打广告的这个医院、嗯、你知道莆田系是多牛的一个东西。原来啊，过去百度被人骂我才弄清楚是什么 竞价排名嘛， 就是医院，嗯，他这个收这个钱，这个百度这个点这个医院治性病啊、嗯、治皮肤病、嗯、治什么什么、嗯，说是60%以上的广告费啊，都是这个莆田，福建莆田一带的这个地方，他们搞医院，然后他们主要的钱都是花在网站上。嗯、但是当然后来 一种说法， 这是一种说法， 这是一种说法。 但我看到这种说法呢、嗯、是，百度后来这个挣着钱之后，一般都良心发现了嘛，就慢慢就说觉醒了， 哦、是吗？ 就说开始 是吗？ 哎呦。哎呦， 可能百度、 哎、真是难 的，可能百度分了我一点是吧？ 我觉得这有点像。 说反正我看到的就是说，百度开始有点抵触，就是说这个你们莆田这些医院不能，对不？我们不要不挣你们这个钱。哎呦，然后呢，好像莆田就要抵制百度，就不给他们这个钱。 好像我听说的不是这样的， 好像什么我听说的跟你们这种百度听说的都不太一样。 我来给另外一种版本啊。 我哎，还来来了，这莆田系还是百度系？ 这是公正的， 这是第三方 观者， 对，独立第三方， 非造谣的。一呢，莆田系是中国最早开始社会办医的一支力量， 是， 最早是他们来， 是 包个诊所，嗯，在这个医院里边包几块，包一个病区，成立院中院，甚至慢慢自己再开医院。 但说它的源头起源就是那个老军医啊。 就后来你所以你熟嘛，你看我都不知道。 我不是，我为什么熟呢？我为什么熟呢？因为经常是 电视杆子看， 不是我为什么熟呢？因为经常是锵锵三人行的形式， 是 半夜里就三就是哎，最近能勃起吗？我就是这个吗？ 看来他是吃过亏，你知道吗？一针灵，然后结果不灵，然后又打了一针又不灵，再打第 三针都不灵， 不灵。 人家莆田系在进步啊，从那儿起源。 所以 现在还治心血管病啊，什么病他们都生 成。现在已经在很多地方，一规模很大，也都是三甲医院、二甲医院，也都是在我们伟大的祖国这个卫生系统的监督下来做社会、来做这个公立医院的有效的补充。这是我想说的第二点。第三点呢，百度呢，的确是一个很规模很大的公司。现在是在这个搜索引擎。在中国是绝对的第一，这无可争议，对吧？而且在我国 ，Google 呢，你说要彻底不能用哈，也还好，一会儿灵，一会儿不灵，一会儿灵，一会儿不灵，就像你当时说，到底是真灵不灵？ 这人 Google 在中国变了莆田系的风格。 没，这是，不是过去莆田系给人的印象不是这样。 好了，再往下说第四点呢，通常在这个网络时代。早期的网络时代，甚至包括现在，很大程度上，很多人想知道点啥，要用搜索引擎。你说，哎，问这个，光问这个窦文涛说，哎，这针灵不灵？有可能是他一个人的体验。 对。 但是想知道，哎，别人的体验是什么？想知道相对公平的东西是什么？好了，这样的这个搜索引擎呢，就开始听央视说啊，就开始有这种竞价排名的机制。什么叫竞价排名呢？比如说同样搜索纸杯，你要是纸杯的这个开发商、制造商、你多付一点钱，它的排名可以给你靠前一点。 哦， 甚至在右上角还会出现你的链接， 对， 购买的链接， 对， 点进去点一下，这不就有可能产生销售吗？ 对， 这个销售如果是这样完成的，搜索引擎收一点钱，这是我理解的这个竞价。 是，没错，就是这样。百度 我现在发现现在特别多的还是医疗器械， 一点治什么病，旁边出来很多医疗器械。 你天天要点这些东西。 我研究啊。 你晚上好闲呀、啊。 真是一副。 好了， 难言之隐啊。 听他们讲呢，我也是看一些网上的，不见得百分之百准确，但是这个趋势是越来越贵，越来越贵。这从生意的常识角度可以理解。如果一家独大的时候，那我不提价谁提价？啊、嗯。价格越来越高，越来越高，越来越高，然后到一天，哎呀，我挣点钱，全给窦文涛去打针了，就不干了，老子。嗯，我的理解有点像这种意思。啊、 哦，你懂吗？ 那莆田系现在是采取了什么行动呢？ 他们呢有一个类似于行业协会，我觉得有一个不是类似， 是 就是有一个、 就是 嗯、有一个行业协会，有一个联盟。嗯，联盟呢说大家如果都要交这么多钱呀、啊。越来越贵，越来越贵。这个所谓的这个税，我们不交了，行不行？说哎，不交了，可能也谈判几圈，我具体不太清楚啊。看他们那个公告说，我就呼吁这个协会、这个联盟下边不交了。我就看到那张纸，然后百度出一张纸呢，说哎，我现在越来越严格这个准入，越来越严格虚假广告。所以我不接了，所以才有两方的说法，中间明显有差距嘛。哦，我刚才说一二三四点，给你讲讲历史背景。啊，因为这行我还相对熟。 这个事儿呢，为什么会影响百度股价？就是因为实际上莆田系给的那个竞价排名费，在百度来讲， 占 的收入非常大。 非常大。 所以你知道现在就出来一什么问题呢？这个最近有一个中国妇产科协会的跟你同行一个专家写、嗯、 这些人我都认识， 对，写了一篇文章，他就是说啊，说是这个军队医院，嗯，大家都爱讲这个军队医院，那不是那天有一天出了个事儿，就在上海，嗯，有个医生好像叫什么辛秋华，但就别说他名字了，比如说叫文道吧，他说你是梁文道吗？嗯，啪打过去，你个骗子， 干嘛了？ 说你不是北京的吗？ 内吗 就是不是你到底是北京的还是河南的？你是什么地方的医生？就是说，后来他一查呀、嗯，这个医生发现呢，在北京的一个军队医院，嗯，有一个跟他 同名同姓， 同名不仅而且那个行医资格完全 copy， 被套牌了， 套牌的这么一个医生，嗯、就他就发现是一样的。 哦、我知道这事，那个军医医院， 那个军医、嗯。后来他们讲啊，就说某些解放军的医院。整个科室啊、嗯、是承包出去的， 当时军队比较乱嘛， 对， 因为所以说他比较敢干嘛， 没错，承包出去呢、嗯、你去看病你以为是到这个医院、嗯、以为部队医院很可信嘛、嗯、但是实际上他是承包的，很多就是这种据说是莆田系的， 有可能 这种医院，而且我就不懂了、嗯、这位妇科专家提出了一个识别法，嗯，他说你就看他是不是在宣传上还拿宫颈糜烂当病、嗯、就是说都在说啊，专治宫颈糜烂。他说这个现在据说现在医学的认识，宫颈糜烂已经不是病了。 这个我在这个电视里呼吁一下，宫颈糜烂听上去非常可怕，非常糜烂，但实际上不是一个需要治疗的病。哦，这个大家可以在又得用百度，没办法，它只有一家。嗯，百度一下这个龚晓明大夫。 啊，对对对，我说这就是龚晓明。 逗号，这个。宫颈糜烂， 宫颈 不是宫晓明，是个男的，他也没有宫颈糜烂，就是宫晓明大夫，逗号宫颈糜烂，看看他对这方面非常全面公正的科普。简单的说呢，中国整个的医疗环境，这个打开说时间太长，都有过度医疗的趋势或问题。嗯，价格太低，以药养医，以检查养医，以治过度治疗养医。造成说你这不让我用市场的手来调节这些正常的这个行为嘛，那就会催生这些过度医疗。其实呢不只是莆田系，你去大医院有时候你看他会给你开出莫名其妙一大堆药来， 是是， 给你开出一大堆检查来。 嗯，这个不是，我不认为在现在的这个医疗界这是区分莆田系和非莆田系的。原来或许嗯，十年前他们有一个笑话嘛，三句话，这个莆田系的啊，嗯，这个我冒着被人批的这个风险， 不会的，我们有保护伞啊， 你就是我保护伞，一真灵， 我是泥菩萨， 有事就说涛哥的人。 第一呢，比如你来看啊，嗯，文道，病很重，嗯，第一句病很重， 第二句能治好，第三句得花钱。现在变得差不多基本的大夫， 所有医院都这样了。 没错，就有个女记者就打电话上去到这个那个科室嘛，就说我这个宫颈糜烂，那边说宫颈糜烂致癌啊，就是然后得赶快治啊，怎么怎么着，我们专治宫颈糜烂。就是 你看哥斯大意跟我刚才说那总结的一样。 我觉得这事儿呢，这两边吵架，就莆田系刚才大家说了这么多他们的过往的事，当然现在呢也不见得是这样，但大家对他印象都不好。但是另一边呢，百度也不见得很好。所以这事儿呢，我觉得用广东的讲法，香港人讲，这叫我们旁边的人干嘛？这叫白花生。 嗯， 白花生干嘛？等看戏。 嗯， 因为你看百度啊，坦白讲，我刚刚听冯唐先生讲，也我们都知道，现在它是一个垄断的，在中国几乎是一个垄断，一家独大的一个搜索引擎。它从来就当年它搞竞价排名的时候就已经被骂， 嗯， 就大家都骂它。所以为什么当时很多人喜欢用 Google， 就觉得 Google 比较公正。因为我们用搜索引擎这个东西呢，是希望能够查出一个比较客观的、 公正的第三方的东西， 第三方的，而且大众的， 嗯， 依靠大众的支持度、喜好度、关注度来排名，这是正常的。但是结果你搞个竞价排名，那这怎么办？而且这不是一个做有怎么讲，不是一个有原则的 IT 公司赚钱的方法。在我来看， 延伸说去呢，下边有几个问题，对于莆田系， 嗯， 甚至其实。用百度竞价的不只是莆田系，还有其他很多医院的。 对， 好了，甚至其他行业， 嗯， 能不能脱离这种 体系 而存在？也就是说， 是 你的病人不来自于百度，不是百度来引导的，能不能存活？这是一个很关键的问题，要问他们， 是 对他们是不是有好处？中长期很有可能对他们来说有好处。如果你是靠竞价排名这么引过来的。那从来都是带有一定的虚假性的话，你怎么办？ 嗯， 第二，对于百度来讲， 嗯， 没有这一块你活得下去，活不下去。第三，更多是对于监管来说，那百度这么一家独大合适吗？或者是说对于这个监管医院医疗机构这些人说，这个过度医疗你到底想怎么办？到底怎么弄？虚假医疗怎么弄？虚假广告怎么弄？其实存在一系列的问题，只是从这次撕叉这块引发出来的。 我再补充一点，冯老兄，而且还有一块，对用家来讲， 是的， 老百姓来讲，比如说我上网查东西，我是真想，比如说我很关心这个什么什么问题，一针到底灵不灵， 嗯， 那要找个人治治，你一查上去，他给出的答案全是这种竞价排名的结果， 你怎么这个 就怎么选择 用户怎么办？ 对、啊， 其实 我 这个 怎么办？ 接着问下去，用户怎么办？转过来其实有可能是生意机会， 是 因为自己本身做管理咨询的， 嗯， 本业是这样的。什么机会？就是如果大家不信百度， 嗯 ，Google 又时不灵， 对， 这种状态下， 嗯， 比较公正的信息如何比较快捷的得到？ 嗯， 再弄一个搜索引擎， 可以再弄一个搜索引擎，也可以利用现在的社交网络， 对。 比如现在很多时候我在微博上我在微信上找东西看， 是 变成另外一种搜索形式， 它就是社交私人朋友圈的这么一种，还更可靠些。 哎，还有在不同的领域会出现一些所谓带引号的大 V， 就是 是 意见领袖。这些意见领袖呢，因为他更珍惜他自己个人品牌， 嗯， 有可能说的更中立一点，有可能说的更良心一点。所以说，比如说问，哎，一针灵去从哪儿去？文涛，你讲讲一针灵，已变成一针灵的专家，变成一个男性性病的专家，有可能我就不去百度了。哎，文涛出一个文涛治性病 APP。 所以你知道吗？你这个某种程度上讲的就是啊，咱们这社会啊，公信力不灵啊，最终还得靠私信力。这是某种私信力，就你信这个人，信一个人竟然比一个公信力。所以我觉得不知道为什么，你说咱们这个利益啊，怎么就能绑架了所有？你看，你说电视台的，什么都听到传说，票房是假的，收视率是假的，这个、 奖是假的， 这奖也是假的，什么都是可以交易的，观众投票都是可以是 脸也是假的， 但这个东西 学位是假的， 医生是套牌的，这 车是套牌的， 没错。 我觉得最可悲的是什么？坦白讲，说句话，也许很多人听不惯，在我看来，有时候是国家甚至还纵容了这样的事情， 嗯。 你比如说像百度为什么会是一家独大，那你就是因为谷歌时灵时不灵嘛。然后你百度做了这么样的一些事情，这么你，而且我觉得对 IT 产业对它本身也不好，因为你作为一个搜索引擎起家的公司，你如果目标放眼国际，将来在全球竞争的话，你的核心竞争力是你的搜索引擎技术的开发， 不是你的垄断地位。 对，但是因为它现在能够垄断一个13亿人的市场，在这个市场里面，他就可以想各种花样把里面的钱一层一层的掏掉，他不用去干那个事儿， 而他还是一个上市公司，他还有股东压力， 对吧？ 还有业绩压力。 那这样子的时候，但这个东西是怎么造成的？其实是跟我们的政策各方面都有关。那么结果就变成这样。但我觉得刚才冯刚讲那个有意思的是，我们会看到一个，就当年啊，脸书啊 ，Facebook 跟 Google， 很多人说他们会竞争，也有很多外行人说他们怎么可能竞争呢？完全两码事儿，对吧？你一个社交媒体，一个搜索引擎，但是你在我们中国这个是现在这个情况下，你就会看到原来社交媒体跟搜索引擎有可能会竞争。 是的， 就刚才说这个情况。 就像早期你说像中移动、中电信、中联通，怎么会跟腾讯竞争呢？ 是啊， 你一个原来做 PC 机的，做这个 online chatting， 没错， 现在呢？中移动没那么牛了吧？ 没错，所以咱靠朋友圈就把你们灭了，对吧？ 对， 这家伙既然是浑水， 对吧？就是浑水摸鱼嘛， 对不对？ 相信，所以其实有时候还要回归本质，什么是真的？我一直认为，真大于善，大于美。否则你的美就是假美。善是伪善， 你这个 虚伪的。 我最近这个他这个朋友圈还出了个人民日报，我可以让他们放放，我觉得也挺有意思，你知道 吗？天天看我朋友圈。 对对对，我就注意你传播了什么传播了什么谣言啊，就是这是1958年呢8月13号的人民日报。挺有意思。 共产党又散播谣言。 你看这可不是他散播谣言，就是早稻亩产36900多斤。咱们在那个时候就创造了这样的记录，你知道，下边花生亩产能把袁隆平给吓死是吧？花生亩产10500多斤，你知道我想说这个是什么呀？就是我有这个很深的一个感触，就咱们这个民族啊，什么时候说过真的？就理由是不同的，也许在以前，也许是因为政治的理由。是因为某种宣传的理由，没有说出真话来。今天呢，他还不是真的，你明白 为什么呢？ 今天是为了钱，为了利，就是你甭管理由在变换，但是什么时候都不说真话。 我觉得很可悲的一点，而且是有时候看到一些报上，哪怕像人民日报今天偶尔也还会有一些评论、一些采访。称赞一个以故事的学者、知识分子、大作家，说他这个人很厉害，怎么厉害？或者有老领导很厉害，因为这个老领导常常叫大家要说真话，说讲真话价值。你想想看，我们这个国家，他13亿人里面有多少成年人？这么一个成年人的社会里面，一天到晚有人说这个人了不起，为什么了不起？他说真话。这什么意思？就其他人全在说谎吗？ 全是骗子。 当我们这个国家今天还老把说真话当成一个称赞人的一个很了不起的品德的时候，你想我们是什么情况？是什么状况？ 对呀、啊，你说是为什么呢，冯老师？ 其实可能我觉得还是大家心太急了，想走捷径，因为有时候真相妨碍你走捷径的时候，你就开始有动力。周围如果每个人都用做一点假、说一点假话，或者说少说点真话的方式，拿到了他想要的。这有很强的示范作用，就像如果你都不等红灯了，那就没人等红灯，红灯绿灯都不存在了。 没错，而且我就觉得，就是咱们好像其实是不鼓励你说真话的，要鼓励你说，你比如真善美啊，鼓励你说善话，对吧？鼓励你比如老师就跟孩子说啊，你怎么能这么说话呢？你应该说那个我认为好的话。 对呀、 你怎么能说你想说的话呢？ 你怎么觉得老师很傻呢？滚出去。 对呀、他根本就不鼓励你讲。而且就是一切最后啊，你看我们今天就是生活在一个完全你也是个混沌的情况，你什么你也不知道该相信谁。 对， 你自己也没有说出真话。 所以变成说真话呢，或者诚实这个东西，不是一种常人的美德。就我常区分了道德，我们今天中午有时候比如说讲学雷锋或什么，我觉得有时候我们太过集中注意力去包扬高举一些英雄的道德， 但在我看来，我这么很粗略的分析，所谓英雄道德、常人道德，常人道德就比如说你跟我说早安，我就得回应早啊，然后人家给我端个什么东西， 谢谢啊， 我说谢谢啊，这叫常人的礼貌道德。我们不太讲这个，我们讲的都是什么，像雷锋那样的，谁某某感动中国似的，他怎么跳水牺牲自己，都是讲这个。但结果就整个国家现在没有什么常人道德礼貌，全在讲英雄，但那个其实我们做不到。于是那个我们只好说行啊，他牛啊，他虽然死了，但他很伟大， 活在我们心中， 活在我们心中。然后就现在呢，变成说真话是到底是属于哪个范畴？在我看来，说真话本来是常人道德，当然我们常人不可能老说真话，对不对？但至少不要太离谱嘛。但现在变成说真话，在中国变成一种英雄的道德，就跟一个人牺牲自己救人一样。 我是学理的，我学医其实是一种理科嘛，然后我就有挺强的感觉，是什么呢？你如果没针，所有的方案可能都是错的，转回来实际上是害了病人，实验是错的，病人的主诉是错的，体检是错的，比如说为了方便，我说点说，哎呀，这个不做了，这个告诉你数，病人说，哎呀，为了方便，我就告诉你哪块尽量给你打发走了，体检不做了，这个查体不做了，最后你方案能是对的吗？这是一个很基本的想法。有时候我看，替老师看那种交上来的这个实验文章，要发在这个杂志上。后来我说，老师这不可能对。他说，我说他造假了。我说，他说问，他说你凭什么这么说人家？我说你看这些数哈，比如说有50个数，全是偶数，说明什么呢？原来可能他有31个病人，他觉得呢没有统计意义，统计出来成了2。所以一切的分析都是偶数偶数偶数偶数，就进行这种东西。我说那你有很有可能误导，搁在国家核心杂志上，这个其实之后的丑闻屡屡发生。你觉得为什么？有时候跟平常人说话也是，我说我经常说一些话，那些人就这么看着我。我说你在干嘛？他说您真是这个意思吗？我说听好了，我只懂一种汉语。如果你说我没有表达清楚，你让我再重说一遍。如果你不认为这个字面意思是我心里想的，我实在帮不了你了。所以说你会觉得到底为什么？我有一天终于转一圈说，哎，可能就是发展阶段，跟刚才你说的，大家都觉得没钱，都觉得应该拼命向前。有可能就是还是发展的，需要更多的时间。 我觉得就是啊，咱们不能接受真相，很多真相是不可以接受的。你比如我举个例来说，什么时候说真话？我问你，这个，哎，你们俩这个好色不好色？ 好色。 你们俩要说真话，说我们好色。哎呀，我说这个风气太不好了。这个乌烟瘴气，这怎么能接受呢？于是你们 得说我们是圣人， 你们不应该，你们不应该说这个好色，就是这个真实啊。我是这个，如果我是个主持人的话，我认为不可以接受，因为我这个节目应该充满了无欲的气息，而不是充满了好色的气息。 我以为大家爱看你，主要因为你觉得还相对比较真一点。 我早就被淹了。 我知道还有一种情况是这样，还有一种情况是，并不是不说真话。而是把某些领域排除出真假范围，比如说好色，在绝大部分我们的电视台节目里面，主持人根本不会问这个问题。 对的， 对， 还敢问这个问题？ 提都现在 连这个问这个问题都是不应该提的。 提 也就是说，这个问题呢，所以根本连进入真假的范畴都还没进入。 对， 你如果说我们做主持人的都能够随便问，哎，你好色吗，冯唐？然后他很坦白，或者说吧。这叫做能说真假，这个事根本不。 所以你知道，就是这个咱们的节目主持人呢，我就发现呢，其实照私生活里聊天来看啊，都像是少儿节目主持人。他假设这个，你就让他说话，但是，你真棒。 哎呀，穿裤子了。 他是好像观众都是少年儿童，所以成人节目也像少儿节目，所以我就觉得啊，这个你刚才讲的。有一个大哲学家叫罗素，我记得他讲过一个类似内容的话，他说我有一种信仰，他说我坚信真正的美德只有在真实的基础上才能生发出来。因为有人说如果承认真实人类太丑恶，但是罗素有一个坚信，他就坚信啊，我们先承认了自己是什么，才有可能从中生出自然的美德。 虚伪可耻。 对，但你刚刚说 虚假可耻 一个很重要的事儿，就是因为把我们全部当成少儿节目的观众，我们才是需要被引导的，要不然我们干嘛老说中国人民需要引导呢？ 对，那你也先承认孩子是怎样，咱们 接着为您播出健康新概念。 你要说你不是怎样， 你得被引导， 不能跟孩子说你是父母生出来的。